寞时候流眼泪，有人问我是与非，说是与非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？关心谁会关心谁？ 畅快出行，全程爱出行，全程爱的联播网，国家直播99.9的加车，只为听见全球最美的享受体验。

伤，我不挣扎，随他去吧，我不害怕。因爱情好像流沙，心里的牵挂不愿放下。Oh baby， 让我这样吧。 Metropolitan。

You're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. 青山荡漾在水上，看那晚霞吻着夕阳。